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今日有树窿，一齐入去松一松。我系小张张。 今日我乜嘢都谂唔到，我系小曳曳。 我系小人人，今日都系乜嘢都谂唔到，但系我准备咗两条 IQ 题。系咪而家问题系俾马老师介绍埋自己先？ 你而家问啦，你而家问啦，你而家问啦。 好，都系关马老师事嘅第一条。 系 第一条就系乜嘢马识讲英文呢？ 奥巴马。 哎呀，完全毫无悬念啊！好，好彩我有第二条，因为估到有人会估到嘅， 又系同马。 好，第二个咩生物？你打死咗佢之后。流的是你的血。 问 喂呀、啊、 第二个怎会是 IQ 题啊 生物题。 第二个是常识题是吗 因为呢排有人问我我是想了都30秒的。 你是不是跟你同学仔在北京玩 都是的是的。估不到 Michael 大佬零点几秒就破 了。 我 绝对 不我绝对不过这些很旧的。 你绝对不叻你答啱晒。 好马老师请介绍。 好马老师嗰啲系难估啦， 唔系有一只马骝， 哎死啦又嚟， 好有钱嘅， 系 即系突然间暴发户啊，哇好有钱好巴闭，咁啊买一间新屋啦，入去睇一啲嘢啦，哇见到个冷气好嬲，即刻走咗，点解咧？佢所有嘢金碧辉煌，好开心， 调转咗装， 变招， 唔系。都是那些 friend 是啦、啊、自动变招的 friend 啊你讲过的 四 不是调转装 不是调转装是另一个题目啊 分体式那些 分体式是啊不知道什么变招那些东西是不是马骝嘛 四三二一那个是变频冷气 越变越频 哦变频冷气 喂正啊 咁其实觉得未必是一只马骝啦是不是 乜都得㗎 自动变招先至係咪 都係嗰只马骝嚟嘅。 应该话佢见到一个相机佢好开心因为佢自动变招啊。 犀利啊。喂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二嘅节目记住我哋今日有树窿树窿要搵多人窿喺十一点钟之后啊。风骚白人同你讲声，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30度气温，唔相信湿度78%，一齐嚟开 party 啦！ number one 乜嘢 number one？ 健康就系 number one， 开心就系 number one。每日听住风骚范围，希望你两日都可以一齐拥有啊！十点十七分。阿小龙友，其实我呢句说话讲俾你听嘅，因为你咧身体健康啦，知你咧去完旅行翻嚟咧都有少少咧喉咙有啲痕痕地啊吓，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吓，珍惜自己嘅健康， 要小心身体啊。 咁旅行咧有好多嘅意外事件发生噶啦，咁琴日讲咗少少啦，好似话今次咧你都有一段日子咧滞留咗，系咪啊？ 嗱，我哋咧就系北京玩咗四日啦，琴日讲咗，咁之后咧就转战呢个厦门。咁咧其实去到厦门第一日咧，哇！我第一次去厦门嘅，我觉得嗰度咧系有种真系阳光与海滩嘅感觉嘅，去到第一日咧，其实个天气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咧，导游啊，或者我哋未到之前咧，其实都大家都有睇个天气报告噶啦，就系会有一个风暴，有一个台风啊。咁咧，都几搞笑喎。系啊，可唔可以讲一次个名？我成日都记唔到噶。 苏瑞啊嘛， 杜苏 啊，杜苏瑞啊嘛， 杜苏瑞。 你记得佢苏瑞咪得咯？啱啱嗰个啊嘛， 加咗个程度嘅杜苏。 咁咧就都几搞笑。去到咧，导游就话啦：，哎呀，你哋真系唔好彩啊！因为咧，讲紧厦门上一个咁大型嘅台风咧，系讲紧2017年定唔知2016年就冇記錯，咁啲相隔一段時間啦，咁竟然俾我哋嚟到廈門嘅時候都撞到，咁所以大家咧都嚴陣以待。 你知唔知有個説話 係咩啊？ 貴人出門招風雨啊！ 係啊，我明嘅，即係唯有用呢啲説話安慰下自己啦。 永遠係咁樣噶，打爛嘢嘅話，跟住你就落地開花， 富貴榮華咯。咁去到之後咧，其實你 feel 到咧，大家成個城市啊，每一個部門嘅人咧都好緊張。即係去緊嗰個酒店咧，佢哋已經叫曬我哋話嗱，咁多位旅客，如果盡量唔可以出咧，其實你哋都盡量唔好出去，因為其實我哋個酒店都近海岸嘅。咁佢話如果真係個風食到正咧，因為本身都話預測係。食到正一正嘅，佢話應該都幾勁嘅。佢話上次就係2016年嗰陣時個風咧，全市啊係冧咗63万棵樹。 哇！ 佢本來有幾多棵 㗎？我 咁我冇問。 我想問下佢哋有冇一號風球啊？有冇噶？ 佢哋冇噶，佢哋個機制同我哋嗰個暴台風機制係完全唔同嘅，又唔知點樣咩預警啊，又唔 但佢始終有個強弱嘅級別㗎，即係幾多級幾多級。 總之佢哋係總之係嚴陣以待嘅級別嚟㗎。你見到 翻工翻學 佢哋係譬如我哋第一日到啦，個風可能聽日先到啦嘛。佢哋今晚就已經 停曬， 唔可以即係車又停啊，便利店啲 seven 啊嗰啲又停啊，所有嘢都要停曬嘅。咁佢又話盡量你就唔好出啦，除非你真係有啲緊急事你先好出啦。咁你見到佢哋啲酒店嘅人員都 你出去都冇用啦。如果你聽你咁講，即係佢哋係嚴陣以待嘅，即係其實出面係乜嘢都冇 都冇嘅。但有啲人就好中意嗰種追風嘅感覺㗎嘛，咁佢就盡量都唔建議嘅， 梗係啦， 因為佢話都驚啲浪冚埋嚟又捲走你啊咁樣。 有邊個地方係建議你打十號風球係出去？ 可能即係門口，可能即係門口門口嘅位置。 你話對唔住啦，楊楊。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個點解會係一件？ 唔係，即係佢係咁樣講，我哋絕對強烈唔。建議你 當然啦，當然啦， 因為可能佢知道，因為咧，阿姨咁講，因為咁講，點解佢要咁樣講咧？我就記得啦，因為佢話咧，好多時咧，啲內陸城市嘅旅客咧走嚟呢個廈門，佢哋未見過打風，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哇，有颱風嚟，好興奮啊咁樣，咁佢哋真係會走出去嘅，咁所以佢話強烈唔建議大家咁做。咁但係其實我哋香港嚟噶嘛，我哋香港成日都打風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啲什麼大嘅嘢。但係好彩嘅就係咩咧？我哋喺酒店度就係留咗兩日啦，因為個風咧都話會即係呢段時間都會嚟咧。 有咩做啊？喺裏面 嗱，其實咧大家有少少失望嘅一開始，因為本身我哋去廈門又安排咗幾個景點啦，同埋我哋喺廈門，如果冇記錯咧係 stay 唔知stay 兩日嘅，咁之後第三日咧我哋會去呢個叫泉州。系啦，我都系冇去过嘅。咁但系就因为呢个风咧，我哋所有行程要 cancel 晒，我哋就只可以留喺 酒店 入边。咁好彩个酒店都几好玩嘅，咁即系入面啲设备啊都 OK， 咁所以就都唔算话太辛苦。咁啲同学仔又会再 都玩得好开心啊！ 我就睇住佢哋玩咯，我都冇乜点玩啦，真系啊！ 系啊，我见到你都几开心啊！ 我着凉啊，我凉亲咗啊，我凉亲啊！ 点解要凉亲啊？ 我凉亲即系我 冷亲， 系冷亲啦，系啊，因为我谂住系阳光与海滩噶嘛，咁咪着。即系短袖啊，点知一打风啊又冻啊，瞓觉又冇冚被啊，系啊咁边就 所以今日就 把声就唔 系啦 ，OK。 咁之后系咯，玩集体游戏咯。 你都几散噶，我觉得你吓 散仔羊， 散羊。 唔系，我都要补翻佢，因为个拍摄咧都由朝跟到晚，同埋夜晚又要敲佢哋房门去做一啲拍摄，所以其实休息时间变相系真系少嘅，系啦。咁又见唔到大家，我哋又 join 唔到风 show， 攞唔到呢个正能量啦。所以啊，真系 重温啊嘛，上网。 算啦，呢啲嘢 就唔好講啦， 係啊， 太假 啦， 太醜啊， 係啊， 咁之後係咯，咁但有好叫啲叫咩啊？不幸之中嘅大幸就係因為我哋即係 group 埋咗一個酒店入邊啦，所以同學仔呢幾日咧嗰個關係咧係 更加 好咗嘅，係啦。 咁你感唔感受個風嘅力啊？ 其實係感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咁啱話本身食到正啊嘛，點知第二日咧又話佢歪一跑 咗， 咁所以就其實冇我，同埋可能我真係留咗酒店入邊啦，我係感受唔到個威力嘅。不過有啲同事，我哋要拍攝嘅隊伍咧，即係好專業，佢哋要去即係拍一啲打風嘅場面，佢哋咧係即係導演啊、cameraman 啊同埋收音師咧都一齊出去，可能門口嘅位置啦。佢哋話真係會有少少企唔穩嘅。 點解要拍呢一個場合？ 可能即係我哋可能要 insert 要描述翻， 係啦，要描述翻我哋真係喺颱風嘅情況出唔到去咁樣。咁係咯，咁但係咧，我想講 點解唔派你出去啊？你橫掂都喺度。 喂，我已經係神仔羊啦，我就可能係打籤咁咯，鼠鼠聲咁樣咁就冇啦。咁之後好彩咧，我哋就食唔正啦。但我哋睇到咧個風去咗泉州，咁咧網上有啲小視頻咧，哇！我想講嗰啲頂啊，大家喺廟入邊嗰啲頂知道幾重 好大嘅， 係吹得喐啊，吹冧咗個頂啊！你諗下嗰個風幾勁？之後啲咧內地可能有啲建築物係一啲嗰啲叫咩啊？天花板啊嗰啲。鐵皮屋嘅天花板， 扯開咗 ，所以個風如果食正咧，其實真係好危險，好彩冇事。 你講嗰啲頂咧，我突然間諗起嗰陣時咧，山竹咧打風嘅時候咧，我自己嗰個大廈同埋我見到片咧，好多人擺上網係喐嘅，即係嗰啲大廈咁樣喐下喐下喐下。 佢唔係搖房啊，那個頂。佢一嘢吹過咗， 即係好似有人轟咁， 好似龜長 角，龜骨起高 轟 咁樣。 所以風真係唔可以睇少啦。 之後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哋有啲同事又 send 出嚟話，原來河北同埋北京咧又係 打 風，暴雨成咗又打風，所以我哋其實都算係。 不幸 中 之 大 幸啦，就係啦，叫大家都安全 啲。你拍啲嘢幾時有得睇啊？ 聽聞就係九月中， 星夢娛樂。 你係咪有人要多謝啊？ 係啊，我要多謝我嘅首先我哋嘅拍攝團隊啦，我哋嘅導演子君啦，我哋嘅 cameraman Jason 啦，同埋我哋收音師阿輝輝啦。咁因為同佢哋拍攝咧，都真係幾開心啊！啲九日八夜，同埋因為我即係去到後嗰幾日咧，真係有啲唔舒服嘛。咁啊，導演都好好，佢話Brian 啊，有啲 shot 其實都唔使你做博咪啊，唔使做 tag 嘅。 导演是边个啊？ 子君啊，咁所以咧就佢话你留喺房度休息啦。我系咪真系唔使噶？佢系啦，唔使啊，你留喺房休息。咁我瞓觉噶啦。佢好啦，你瞓一阵先啦，咁样咯。咁所以就即系 几锡你。 系啊，之后仲有一位同事咧，一位朋友咧系嗰个认识嘅，就系香港明日更好基金嘅行政总裁叫 Karen 啊。点解特别 mention 佢咧？因为咧我真系好搞笑，嗰啲咧真系刚刚撞着啱啱啊！我有带头痛药啦。我帶感冒藥啦，但我冇帶喉嚨痛藥啦，點知我就喉嚨痛啦，係咪啊？ 真係好麻煩。 之後咧，之後咧，我係坐喺佢，我旅遊包係坐喺佢後邊嘅，佢聽到我咁樣講，佢就擰出嚟，擰過嚟話：阿Brian，你係咪冇帶？你咪喉嚨痛啊？我話係啊，你係咪冇藥啊？我話係啊。佢話咁啊，今日我攞去 lobby 俾你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食咗嗰啲咧，又撳住咗，又冇乜事啦。 OK， 出門如歸人啦， 係啊，出門如歸人啦，感謝大家。 因為你好人啊嘛， 因為 大家都錫你 好人咧，因為我做風騷快活人啊嘛。 Afternoon. 10:29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嘅早上，风骚快活人，翻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紧翻嚟，我哋继续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国家队在成都大运会女子25米手枪团体夺金，由洪亚轩、黄开仪和林亚善组成的国家队在决赛击败南韩、伊朗等对手胜出。今日是大运会第六个比赛日，14个项目将会产生21面金牌，射击占最多的6面。另外，港队会出战体操、游泳、田径、羽毛球和跆拳道比赛。西贡牛尾洲海域寻日发现鲸鱼尸体，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主席郑家泰表示，鲸鱼有2至3个颇大伤口，相信是外物撞击造成，而一个疑似新伤口皮开肉裂，相信鲸鱼面对好大冲击力，短时间之内遇上突如其来事件，他形容是可悲和遗憾。郑家泰说，团体曾经向政府建议设立禁船区，但政府部门表示做不到。他承认设立禁船区是有难度，但如果有决心做，绝对可以做到。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部总馆长黄永康表示，正全力进行鲸鱼解剖工作，采集样本和血液，以确定死亡原因。又说，借鉴今次事件，市民不要再进行非必要观鲸活动，要多从教育着手，在大自然要互相尊重。今个星期是国际母乳哺育周，卫生署表示，本港婴儿全母乳喂哺至6个月的比例，由2000年的8%上升到2020年的22%，认为喂哺母乳的普及情况有好大进度，但同世卫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即系于2025年有半数婴儿全母乳喂哺至6个月。有位哺母乳的妇女表示，现时商场的育婴室数量不足，希望公众场所能够增加座椅数量，方便母亲喂哺母乳。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的3年过渡期结束，今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从业员必须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持有物管牌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物业管理业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如斌表示，已经发出740多个物管公司牌照，应该不会有公司未领牌而不能够提供服务。他说会在港九新界的不同类型物业选择目标作巡查，包括了解有没有按牌照规定调配人手。至于物管从业员方面，物管局已经发出大约14300个物管人员牌照，扣除重复不同级别牌照的人数，现时有大约12000名物管从业员领牌。萧如斌又说，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会接受所有有关物管事宜的投诉。今年一至六月，监管局接获430多宗投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8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4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8点，升1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3.2，恒生中国企业71.7升7毫，阿里巴巴99.75升2.25，快手70元升2.8，美团148.6升2.3，盈富基金20.72升1.8，南方恒生科技7.54升7.4，小鹏汽车84.95跌8，东方甄选42.25升4.45，那居乐集团1.13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2.69，瑞士法郎0.873，加元1.321，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418点，升246点。港金报18,22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69美元，卖出1,960.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工业村方向落翻宝顺路灵实医院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工业村方向落翻宝顺路灵实医院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返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返去荃湾路近海之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日酒店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惠泉路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你可不可以入股我哋公司？都是我哋呢几个人一起做嘅。讲真嗰句啊，喺呢班人当中，我始终都系偏心你嘅。你信唔信啊？ 我信啦，但系讲到入股，唔系几适合。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听下小羊羊咧讲旅行咧，大家又谂翻旅行嘅好多嘅事情啦。其实旅行好开心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都唔止细个啦，出嚟即系差唔多做嘢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有一刻有谂过咧，就系、是。去參加一啲同旅行有關嘅行業，例如話嗰啲叫做領隊啊、旅行社啊咁樣，即係覺得幾好喎、啊！工作就係旅行，旅行就係工作。坐埋喺個旅遊巴嗰度，我見到人嗰啲團友咧食嘢，佢又坐喺另外嗰邊自己又食嘢，幾好啊！係咪先啊？俾埋錢你去旅行。咁但係咧網上咧見到有啲叫領隊咧喺度講翻咧，即係做領隊嘅一啲苦與樂啦，或者甚至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啲唔開心嘅事情。我就諗啊，其實真係做行行都有嘅，例如咧有。个女团女领队咧，我又觉得佢呢个好得意。佢话咧，因为去带队咧，每次去到不同嘅地方，尤其是一啲叫做热带国家啦。咁有啲男团友咧就要去一啲嘅冲凉啊、马杀鸡啊，咁同埋去 即系你琴日嗰啲系咪？即系毒蛇表演啊嗰啲啊， 唔系 睇嗰啲系咪？ 我啲 再劲啲可能 系，即系类似啲咁样咯。 十条毒蛇 猎奇要去猎奇 嗱，即系讲白啲就系佢见到啲男团友。本来咧，全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系正正经经啊，冇嘢咁样。一去到啲地方，拣嗰啲叫做按摩师嘅时候，嗰啲样咧，佢话佢对男仔都系。 佢点会睇到啊？ 佢带过去啊嘛，佢带过去咁，可能佢未走住喺度睇下啲男团友点样拣。佢突然间咧对拣男朋友咧有啲叫做阴影嘅。佢话原来男仔咧系有另外一个面孔嘅，即系当佢去到一啲人生路不熟啊，或者啲地方坐晒啲靓女按摩师喺度咧，佢哋个样咧系唔同嘅。 咁天真嘅嗬。呢位小姐， 佢讲到咁开心，我睇到 啲地方先啊。 佢其实系异曲同工噶， 冇错。哇，开心到 鬼！你有 开心啊？系咯，我哋三个就系啦。 好啦，咁另外有一个团友，一女领队唔系团友，领队话另外一个咧更加大嘅叫心理打击。佢话有一次有一个团咧喺机场有位团友八十岁嘅老伯伯，突然之间咧心脏有事，咁系。走埋添咁样，即系会搞，即系好多嘢啦，唔系话咁简单带一班人去旅行，咁亦都有啲小事啦，大家谂得到啦，团友唔见嘢啊，我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团咧，我亲身见到咧就系两家嘅家庭咧嗌大交，呢样嘢其实好容易嘅，争位坐，又或者你撞到我撞到你。或者你唔卫生， 旅游巴嗰个冷气你都 吹住我，吹住你， 或者佢冇嘢噶，睇你唔顺眼噶咋就得噶啦。 但 系 讲嘢咁大声，次次你迟到上车咁样， 又或者你靓。都可以，都可以， 系啦，但系最惨就系咩咧？大家坐喺同一架旅游巴上边，同埋唔系即刻落到车嘛，咁个嗌交咧就会越烧越烈，或者每一朝早都见翻咧，咁啲旧仇新仇咧就会起晒。咁边个去划船啦？咪又系领队咯。有时佢又好惨，唔好嬲啦，唔好啊，齐身唔好，咩望晒唔好咁，就系咁啦。我嗰次见到佢都几难受嘅，即系嗰个领队夹喺中间咁咯，系啊。仲有一次咧就。朝头早咧，差唔多开车啊！突然之间，领队好尴尬。马生啊，你琴晚睇到佢未俾钱啊？咁样咁啊，原来嗰个领导团友咧就睇咗一啲好开心嘅戏啦，怕 pat pat 咁啊走人。咁啊，阿领队又要即系帮佢 帮佢埋单啊？ 唔系帮佢埋单啊，要叫佢来埋单 啊！ 系啊，咁所以都系嘅，即系好多呢一方面嘅工作，同埋佢哋其实喺车上面咧，如果大家参加旅行团咧，佢哋好似咧奉旨要搞气氛咁啊，即系要氹下大家。笑啊，又讲下古仔啊，笑话啊，等等等等，差唔多去做 show 咁样，即系咁。 呢个系工作嚟噶嘛？ 系啊， 系啊，照顾你同埋 entertain 你咯。 不过我觉得咧，做得导游啊、领队嗰啲咧，如果系醒嘅咧，出去做咩都得噶，因为你有晒所有解决问题嘅能力、 表达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因为讲翻，譬如我去厦门咧，有几位导游真系俾个100分佢哋，因为由我哋落。機啦，到真係送到我哋走啊，去搭高鐵嘅時候，佢真係送到我哋最後一步。同埋喺旅遊巴上面咧，就正如頭先 Michael 大佬講啦，佢真係每一個即係個車行到咩位，佢都會啊，大家望下右手邊，大家望下左手邊，佢真係會好詳細咁樣講解，去介紹我哋而家見到嘅嘢，或者呢一個地方嘅一啲文化嘅歷史咯。真係 對於佢嚟講，其實基本上我諗我係嘛，即係佢已經倒背如流噶啦。 都係嘅，但係佢種感覺係又唔似係啊，我被逼出嚟係唔係 hea 嘅，佢真係好真心、好真誠嘅。同埋我哋有一晚咧，位女同學咧真係唔舒服，都係佢哋漏夜去送佢去醫院。 哦，係㗎，呢個都係佢。 哋嘅責任嚟噶，係啊，有團友唔舒服，係啊，係啊。 咁你每朝食早餐有冇俾個 IQ 題大家啲同學仔估下？ 冇，因為我哋坐得比較 識講英文嘅嘛，咩嘛？ 今日星期二，開心冇咁嚴。 我又未咁嘅， 做半個鐘頭 show 啊。 咁但係喺架車上面，我見到阿導遊咁俾貨，咁我哋都會好俾翻反應咯。因為唔係好慘啊，即係佢當佢好 hyper， 但係大家都瞓曬覺啊， 係 啊，唔理佢啊，聽歌啊，其實佢都會好冇mood。 明嘅，但係有時又略嫌啲導遊真係好多嘢講， 係半小時就、OK。 因為我又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是，我係永遠都唔會參加旅行團嘅。咁但係咧，莫過於嘅就係都係好似阿楊楊呢啲咁樣，係、可能係公司派去嘅，去公誒、公司派去嘅，又參加有某啲嘅團，咁跟住嘅就係所有啲旅行家或者作家一齊去嘅。咁啊就係略嫌嘅就係嗰一次咧，嗰一位嘅導遊咧。我諗佢好想喺一啲咁勁嘅人面前嗰度，佢好 show off 啊！即係我咩都識，呢個我又知乜乜乜乜乜，佢係全程不停咁樣講嘢。咁其實開頭嘅時候咧，都有阿楊楊你講嘅呢樣嘢嘅，就係話啊，見到佢咁熱心嘅話，我哋都俾翻啲反應啦。咁、哦係啊，係咩？唔好好，甚至乎有人會問佢嘅問題嘅。咁跟住咧，佢就自我膨脹得越嚟越大啦，係啦。嗱，個別例子咋嚇，我唔係講所有啊，個別例子咋。咁跟住咧，佢就哇，跟住好多嘢講到其實大家你都 feel 到，因為嗰程車好。好长啊，咁大家都攰啦，佢仲仍然继续喺度又唱歌啦，甚至乎佢就开始讲嗰啲嘅就唔关事嘅嘢，开始讲佢自己嘅嘢，咁、我就觉得哇，使唔使啊咁样咯？系啊，即系有时我又会觉得其实佢都应该要冇人 可以睡个觉嘛， 因为我觉得当大家都已经唔出声嘅时候，你应该要收声嘛。 啊、但系佢咧，佢应该 get 唔到， 佢冇啊，佢 get 唔到啊，因为佢嗰下佢已经系啊，冇错，佢入咗。落自己嘅世界度啊，咁样咯，所以嗰次系几好笑噶。但系今日我就见到佢哋啲人已经开始慢慢就开头唔出声啦，跟住咧扮瞓。 我最怕咧，李、小姐，你不如出嚟讲两句啊！ 因为你唔想同佢有眼神嘅接触，就等佢即系知难而退，系啦。总之眯埋眼，闭目养神，跟住你见到佢擘擘大眼，即系唉，仲未讲完，好惨啊！ 但系你瞓唔着觉噶，如果佢 keep 住讲嘢， 唔系噶。但系如果佢唔细声，其实系瞓到嘅，系瞓到嘅。 如果你真系攰，点都瞓到。 你点都好嘅话咧，就系你咁中下中下中下到最终，你都会瞓得着嘅。 有时都怕坐你隔篱嗰个。系咁同你倾偈啊！ 呢、个都系啊！ 李小姐，你拍戏系点噶？ 冇错， 系咪好辛苦噶？ 冇错、 啊。六哥咧，阿边个又系咪同阿边个唔啱啊？ 系 啊！做主持你系 live 定系嗰啲广播剧定系录制啊咁样 咧？你有冇同啲同学仔讲你做电台？ 佢有冇问你呢啲嘢？ 其实咧就好搞笑嘅，因为咧我哋个。我未讲啊，我哋嗰本 booklet 上面咧，咁我未俾回乡卡嘅，即系我个身份证个名咧，同我而家工作个名其实系两个名嚟嘅。 哦，系咩定艺名？ 咁所以佢就因为我俾个回乡卡佢嘅时候咧，佢就攞咗回乡卡上面个名打咗个 booklet 上面。咁所以同学仔我谂都搵唔到任何嘅资讯嘅。咁但系即系去到行程最后嗰一两日，佢哋先知，因为我出嚟都会用翻我自己个。艺名介绍自己嘛，咁、所以之后我哋又交换啲 social media， 佢哋先知咯。咁我亦都叫晒大家噶啦，我话如果大家想同我 keep contact 咧，记住收听逢星期一至五嘅风骚爆人，我真系有咁讲噶， 我冇话你冇。 咁你做咩咁样啊？ 佢系咪都系无关同你讲嘅嘢无关？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Sometimes.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Romance and all the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网上情，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误。如果我同你讲，叫你去犯错，咁呢种思维，相信好多人都觉得难以接受。因为细个时候由读幼稚园到读大学20年嘅教育，好多嘅老师都教我哋唔好错啊，犯错甚至要被惩罚。可惜呢种思维令好多人犯上一生中最大嘅错误。最终只能落得永远平庸。人单止是可以犯错，而且有时是错得越多越好。成功建基于失败之上，当中的原因就是错误的学习和成长的重要部分。错得越多，学的越多。但是错误经常不被鼓励，不少人为了不想错误而逃避事情，即是为了不犯错而不去尝试。结果就错失了得着的机会，错失了成功的机会。有人以为人生只得成功或者失败，两者只能选其一。其实真相是人生会经历失败、失败、失败，然后成功。我小个时候很怕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不会主动举手答，原因是怕答错，怕被其他同学或者老师知道，哦，原来你不懂啊，所以宁愿将个错误收起，都不去纠正，不去尝试。因为当时我以为错误是不好的，是代表无知的，害怕失败会被失去很多的机会。简单来讲，错误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如果怕犯错的人就失去尝试的机会，最后就无法成功。讲到错误涉及金钱的例子就更具体了。大部分人都知道创业是致富的其中一条途径。好多人都渴望致富，但是好多人都不敢创业，因为怕错，怕损失，会蚀钱。但是要创业要致富就会经历过经营失败的了。蚀钱即是一盘成功的生意背后是经历好多盘生意的失败。好多人为怕错误而试都不敢试，令自己不去进步，没办法得到新知识、新技能、新的生意。如果你要赚钱，就要有蚀钱的准备，能输的人才会赢。所以错误其实并不可怕，怕只是怕我们不去尝试。最成功的人往往是经历得最多错误的人。所以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敢亦都不想去犯错。 Nothing but

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鼠窿讲： 鼠窿，鼠窿 ，You are not alone。 嚟乜嘢环节啦？鼠窿，鼠窿 ，You are not alone 嚟开始咗噶啦。Doctor Matthew 你好，早晨， 欢迎 Doctor Matthew。系啦，人生咧，即系有起有低啦，有成功有失败啦。成功个个都中意噶啦，咁同成功嘅时候咧，咁我谂啊，有另外一种嘅讲法啦，可能叫冇咁激动吓。咁但系失败嘅时候咧，就可能咧，每一个人咧都会比较难以接受啦，同埋咧个情绪咧会有反复啲啦，起落啲啦咁样。咁我哋今日就讲啊，失败嘅时候应该点咧？系咪 Doctor Matthew？ 系啊，大家有冇试过面对失败咧？无论读书又好，工作又好，有冇啲咩难忘嘅经历啊？谂起失败， 小强咪系咯，佢有另一个名叫失败奶。 即系小强， 佢系叫成功之母。 小强唔需要谂办法，因为佢未离开个失败。 失败经验我真系好多啊！ 系咪啊？ 讲一两句嚟听下先。 系啊，嗱，我譬如话我2000年啦，嗰阵时咧有个，因为做开 marketing 啊，同埋嗰类嘢嘅，咁然后有一个机会咧，就有两份工，有一份咧都系做翻传统嘅媒体。另一份工咧就係去一間電腦賣周邊產品嘅公司做 marketing 嘅，咁我諗住我都要接觸一下啲電腦嘢，咁啊去咗，咁但係點知9/11之後咧，所有嘢冇辦法啦，改變曬啦，就被公司即係利用 解僱， 解僱啦，跟住響國內亦都曾經試過即係。被人呃咗，唔好用呃住啦，即系系啦，冇咯。 交学费， 交学费， 系啦，好正唔识 嘅，好多好多好多啲咁嘅失败经验。但我又觉得我自己几硬正嘅。 哦，系啊，好啊，你啲抗疫力唔差。 你有冇睇到我啲抗疫？ 感受到啊，积极。 成日俾我闹嘅都冇嘢。 冇嘢啊，好似曱甴一样。 因为好紧要。 叫 小强。曱甴你咁样咩意思先？ 杀虫水又杀佢唔到，踩又踩唔死咁样。 由核爆开始到而家都仍然继续生存。 冇错。 你谂起麦当， 长命过恐龙啊！ 你要想当年啊，麦当劳出道嘅时候咧，啲人话佢咧，嘿，你唔会红噶啦，就算红一时咧，你唔会一世嘅。跟住麦当劳讲唔紧要，我会将佢成为乐坛上嘅曱甴，去到最尾我都仲喺度嗰个，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所以唔好睇小曱甴，唔好睇小小强吓。 如果系面对话，譬如可能失败呢样嘢嘅话咧，会唔会同个人嗰个性格有关噶？ 性格有关啦，同埋心态最紧要。一阵间都要探讨话啊，面对失败嘅时候咧，有啲咩关键话，我哋嘅心态咧系令我哋反败为胜嘅，呢、這个都好紧要啊。 我讲翻我自己做嘢啦，咁啊以前咧喺即系后生嘅时候咧，第一好似好多嘢想做啊，好多即系好多谂法。但又唔知自己其實適唔適合喎，咁啊咩都試啦。但係當你好碰壁啊，譬如做完一份工，好似唔係幾好，又做 B 嗰份工，做咗又啊，不如跳翻去 C 啦咁樣。跳咗幾次之後咧，人開始年紀大啦，驚啦，同埋好似覺得，咦，其實係咪我真係份份工都做得唔好咧？咁樣開始懷疑起自己嘅能力，同埋當你覺得個時間滴答滴答滴答，即係由二字開始跳到係三字嘅時候，就好驚啦！即係見到周邊嘅人咧，都已經積聚咗一定嘅經驗啦，可能已經喺佢自己個範疇有一定嘅成績啦，但係我自己仲係一個好似 冇乜成就嘅， 冇乜成就，搭唔到落地下，同埋唔知自己。可以做到乜嘢？嗰陣時係好驚，同埋係好失敗咯，覺得。 我記得自己咧就係小學嘅時候，有一次音樂堂老師彈咗首歌，跟住問大家節拍幾多，佢點樣問我？我梗係同佢整鬼鼓喎，講個 number 係好大嘅，跟住我照答個答案啦。老師鬧爆我，我自此之後咧，從來都唔再唱歌。我人咁多耐以嚟， 陰影，童年陰影，童年陰影 啊，就諗到今日止，五線譜都唔識睇嘅，所以我又講，哎呀，原來當初就係遇到一個失敗咧，留下陰影，逃避，唔再面對。你有冇試過？ 但係我覺得其實有時失敗咧係你自己唔知道。你覺得你自己，我都覺得做得幾好啊！我樣嘢都叫做係中規中矩啊。但個問題係，原來喺某啲人嘅眼中嘅話，你仍然係失敗嘅咯。係啊，而你係突然之間喺一啲唔係太即係準備好嘅情況之下嘅話，你會俾人哋即係咁樣講一句説話。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嚟得更加大嘅打擊。 係啊， 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 我知啊， 當係啊，當我 以為自己做得好， 原來喺某啲人嘅眼中係你好。好唔 OK 咯咁样， 我觉得阿瑞呢一番说话叮醒咗我啊！其实所谓失败系你，哇，系你自己认为失败，人哋话喂你失败啊，你醒下啦。 又或者你自己認為你自己的成功的話，是人哋的眼中的話，都是一種失敗嚟嘅，係冇標準的， 你應該係以自己為標準啦，定人哋話你失敗就失敗。 又或者有時呢一樣嘢嘅話，都是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屋企人。又或者就是一些身边的人会可以给到一些的压力你。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的一封信的话就有这个情况。 不如我们一起听一听。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们好啊。我叫做 Christina。我有个仔仔呢读紧中四。上个月听到你们说 DSE 放榜，我想起我个仔两年之后都要面对公开考试。其实呢我好担心佢啊。阿仔呢由细到大都好要面子的，做什么都要第一的。细细个同嗰啲表兄弟姊妹嗰度玩 card game， 为咗要赢佢会出茅招的。偷偷地咁样收埋人哋啲牌。中学参加学校嘅陆运会跑步啦，攞咗个亚军都话唔开心嘅。仲系咁样闹自己点解会差少少都攞唔到冠军喎。最后啊仲要发脾气，连个奖牌都抌埋啊。唉，其实呢我都认嘅。我哋两公婆其实都有一种望子成龙嘅心态。由幼稚园到中学都用尽方法要安排他读那些数一数二的名校的。读书的竞争当然是很激烈了。再加上我和我老公都是些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可能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底下，阿仔他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咯。不过我就是最担心他那份不输得的心态。如果考试考得不好，细细个佢会喊噶，仲喊唔停噶。大个咗就会发脾气，搣烂自己嘅份试卷。前嗰几年啫嘛，过时过节嘅时候，啲姨妈姑姐专登攞佢嗰啲表哥表姐嚟同佢比较，话人哋个都做晒医生啦、律师啦。阿仔唔好临门塔 Q 咁啊！阿仔虽然笑下就算，但系我做人阿妈嘅。我知道佢好大压力咯，我唔知点帮佢啊 ，Dr. Matthew 啊，你有冇啲咩嘅办法啊？ 哇，喺唔输得呢三个字咧，真系好重啊！同埋咧，细路仔咧，如果由细个开始唔输得咧，其实都唔知点算啦，因为出到嚟社会，你唔会话。永远系赢嗰个噶嘛，咁我知道有啲爸爸妈妈咧细，即系啲仔女细个时候咧，为咗等佢开心咧，有时同佢玩捉棋又好，或者玩咩游戏都好，会专登让佢赢噶，因为知阿仔如果输咗咧就会咁样，咁所以咧阿爸炸底咧都会炸底输俾佢，等佢次次赢。但系我想讲，如果系咁样咧就仲衰，咁于是咧佢永远唔知道原来人生系有赢。有 輸 嘅， 係啊，所以我知道有啲爸爸媽媽咧，佢啲教養幾好嘅，就係教細細個咧同啲小朋友玩啲比賽遊戲，一定有輸有贏嘅。咁咧教個小朋友，如果人哋贏咗，你輸咗要講咩啊？恭喜你啊！咁调翻转， 输咗恭喜你， 人哋赢咗，你自己 要恭喜 嗰个 赢， 恭 喜 对方，恭喜你赢咗， 系啊，即系 我仲嬲我先， 系啊，你 要培养 佢， 我对你又会 减。咁调翻转啦，你赢咗咧，人哋输咗咧，可以教佢咁样讲啦。多谢你陪我玩啊，我就觉得啊，你个好啊，爸爸妈妈就系啲价值培养，就系、是、通过输赢比赛游戏咧，就系、是、培养个小朋友就系、是，就算输同赢都好啦，重要嘅唔系结果，而系点样看待嘅态度。咁、我想讲咧，史丹福大学呢一个教授咧，佢有一个出名嘅理论，就叫 growth mindset， 成长嘅心态。佢话咧，人咧其实有两种心态嘅，一种就系叫 growth mindset， 另一种咧啱相反，叫 fixed mindset， 就系、是。固有的心态，而这两个心态就很决定性的小朋友第时大过了去读书出来做事的成就。比如先讲讲成长的心态，就是通常有成长心态的人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随着我努力我的学习可以改变的，包括我们的智力。那调回转 fixed mindset 的人就觉得就是无论做乜都好啦，我改变唔到噶啦，我啲嘢天生噶啦、 注定咗噶啦， 注定咗噶啦。咁、如果咁嘅心态嘅咧，你估咩后果咧？咁、其中一个后果咧就系一个史丹福大学 pre-medical school 总医科生做嘅，即系个教授咧俾个测验，好难好难嘅。谂下喎，都系史丹福大学，已经系顶尖大学啦，仲要系读准医科， 尖子嚟噶啦， 尖子嚟噶啦，系啊。咁但系测验咧就系好深好深，结果大家都考得好差。咁、个教授问翻你哋咯，下个礼拜要再测个。你哋今个礼拜咧可以准备，你拣班入边嘅同学卷体，一系高分过你嘅， 依家低分過嚟嘅，咁、 嗯、 我想問大家啦， 高分 揀高分定低分咧？ 高分 都係高分，點解高分咧？ 高分，因為學習下佢點解可以高分啊嘛。 係啊，但係結果出嚟就係大部分史丹福嘅大學嘅學生係揀低分嗰份卷 底 嘅 喎。 冇錯，點解揀低分啊？原來就係當你衰咗嘅時候咧，你希望咩啊？嗰刻我係諗住 save face。留翻 睇個衰啲嘅， 冇錯啦，一山還有一山低。 哇！佢仲衰啊，馬思雲仲衰啊，好開心啦、啊。 唔係太差啫，諗下喎，呢個係真實嘅數據嚟喎。諗下就係、是、原來當個環境係好競爭、好劇烈嘅時候，當我哋遇到失敗嘅時候咧，嗰剎那間咧，我哋嘅重點咩啊？唔係諗住點樣學習啊， 面子 面子問題啊。 我仲冇諗過啊， 係啊， 唔怪之我做唔到史丹福嘅 大學。呢個解釋到， 因為我唔要面。 唔係我讀到啊，不過未踢出校啊，我都係。 咁所以咧就系、是、哎呀，原来呢类嘅学生咧就系、是、一个 fixed mindset， 就系佢好在意自己嘅面子啦，输咗诶，希望保持自己面子啦。调翻转咧 ，growth mindset 嘅咧就系咩啊？就系、是、我做错咗唔紧要啊，我咩地方做你话翻俾我听啦。 我下次做得好。 系啦，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咧 ，Form One， 佢有咗三十几年书，退休嘅时候咧问一个问题：啊，你教咁多年书咧，有边个学生你印象最深刻噶？个老师话：我记得啦，有一年咧 Form Five 诶考模。有个学生咧，今日上昼考完数学，第二日系要考化学，考 chemistry。咁你正常晏昼翻学校温喺学校温书，你会温咩科啊？ 嗯， 听日考 chemistry 啊嘛，跟住温 chem 啦。 chemistry 咯。 佢居然喺学校温咩啊？温数学。个老师咩啊？你今日考完数学咯，咩晏昼温数学啊？ 佢以为 听 日考数学嘛？ 佢有谂法，佢可能佢有谂法。 系啊，你个谂法系话咩啊？佢话因为我今日上学上昼做数嘅时候咧，有一条题目咧，我知道我啲 concept 啲概念错咗，我知道错咗，我想去改翻咯，咁我咪再睇翻咯。咁老师问啦，你听日考化学，咁你点样温啊？佢话我化学温咗啦嘛，咁我今日知道自己错乜，我想去改善，咪温 K 温温数学咯。 咁、你觉得啱唔啱佢咁样嘅谂法？ 我谂十个学生都有九个几咧，都唔系咁样温咯。成日即刻话我今日上日快啲洗晒啲脑，唔记得晒数学啲咁嗰啲嗰啲问题咧。咁我就问个老师，我想问啲学生第时大个咗嘅咩发展啊？个老师话：，唉、梗系非迟中物啦，几年之后咪哈佛读埋博士翻嚟咯。你又发觉啊，原来啲人。佢嘅心態同一般人真係唔同，成長嘅心態好緊要。 好好好，我記得 我係做錯咗啊！我有一次温化學啊，第二 睇咗， 最理解唔化學。 有一次睇咗古仔咧，佢好有意思。佢有個人去建工啦，咁後來咧建完之後，嗰間公司通知佢唔請啦。佢再揾翻間公司，佢話唔緊要，不過我想知道我需要乜嘢，你話俾我聽，等我下次會做得好啲。咁、 啊啊、 我覺得呢種態度幾積極啊！ 咁啊。頭先講話成長嘅心態同fixed mindset 固有心態有幾 ？Growth 同埋 fixed 頭先講嘅 係啦，咁有咩唔同咧？就係、是有成長心態嘅人咧，遇到挑戰咧，佢會擁抱嘅，唔會逃避嘅。同埋遇到失敗嘅時候咧，佢真係覺得 not yet 係未得。 未得啫，唔系唔得， 唔得， 哇，争一个字争好远啊！ 好紧要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点样看待人哋成功啦？我想问人哋叻过你咧，你个心态 唔抵得， 唔抵得， 唔抵得啦，妒忌啦。咁但系成长心态嘅咧，就系戥人高兴之余咧，就系见贤思齐啊！人哋做得好咧，我点样去改善啦？呢个都系好好嘅。我咧有個朋友咧，佢個送個女女去讀國際學校，因為覺得香港本地學校咧就比較競爭大啦，咁啊希望培養佢可以冇咁競爭成長啦。點知去到間學校，佢覺得有少少後悔。 點解嘅？ 因為都好多香港嘅家長安排啲小朋友去國際學校讀書。佢將本地嘅文化帶到去國際學校， 交教交流， 即 係 點咧？ 以為喺國際學校點知原來大家都再用翻嗰種方法， 冇錯， 照、樣去補習。 冇錯啊，補習都唔緊要啊。佢個女女話咧，有一次咧，有同學對方嘅家長派個菲傭姐姐去跟另一個同學睇下去邊度。唔係補習喎，聽人哋邊度學跳芭蕾舞啫， 佢跟蹤 係啊，咁佢依唔係補習噶咯喎，咁我問點解對方要派人跟蹤啊？佢話我擔心對方家長直接問你咧，你唔會講真話咯。咁所以俾我飛鷹姐姐派去跟你。 咁辛苦啊，生活得咁辛苦啊， 哎、呀想想 連跳芭蕾舞呢啲咁嘅文娛活動都要咁、啊， 都要咁。我諗下啦，哎呀，個小朋友成長就係、是。周圍身邊嘅人都係我假想敵咯，咁呢個就屋企嘅培養嘅文化， 間諜 咁樣，係啊，所以好大壓力。 其實會唔會好多時候嘅話，就係因為家長佢哋細細個都係咁嚟嘅， 係啊， 即係佢都係咁大個，佢哋自己都係咁諗嘅時候嘅話，就要將呢樣嘢會灌輸俾下一代，都係會俾一啲相同嘅壓力佢哋去承受咯。 所以我哋講成長嘅心態咧，除咗教小朋友之外咧，爸爸媽媽都需要去學習嘅。 怪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找自己玩游戏，讨一讨欢喜春冬季，飞一飞的士跟 我哋早上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紧呢个风骚快嘅人，但你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十二点半啊，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听完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翻我哋嘅第二部分，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北角丹拿花园朝早发现野猪，渔护署人员到场处理。警方朝早近八点接报，丹拿花园泳池范围有一只大约一米长的野猪出没，在泳池徘徊。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的三年过渡期结束，今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从业员必须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持有物管牌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物业管理业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如斌表示，已经发出740多个物管公司牌照，应该不会有公司未领牌而不能提供服务。他說會在港九新界的不同類型物業選擇目標作巡查，包括了解有否按牌照規定調配人手。至於物管從業員方面，物管局已經發出大約14300个物管人員牌照，扣除重複不同級別牌照的人數，現時有大約12000名物管從業員領牌。萧如斌又说，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会接受所有有关物管事宜的投诉。今年一至六月，监管局接获430多宗投诉。今日是解放军建军96周年，解放军部发表社论，强调要忠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社论表示，十八大以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势力等。文章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家的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大，军队建设正处于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自己随时会再被刑事起诉，因为与他当年挑战大选结果有关的大陪审团调查工作已经在华盛顿结束。特朗普又质疑当局对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调查是企图干预2024年大选，因为他已经在共和党总统提名程序中巩固了民调领先优势，特别检察官的做法具有高度党派色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照今日中午1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8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69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升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71.42，升3.6。盈富基金20.64，升1毫。阿里巴巴99.3，升过8。快手69.2，升1.95。美团147.1，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5，1.6，升3.6。小鹏汽车83.55，跌3.2。东方甄选41.35，升3.55。比亚迪股份277.8，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42.72，瑞士法郎0.873，加元1.322，人民币7.16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346点，升175点。港金报1824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31美元，卖出1961.14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联合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日酒店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继续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咁啊，阿 Dr. Mavis 讲咗咧，啲家长嗰啲互相咧 spy on 啊，我要间谍咁样睇下你去女去边度学芭蕾舞啊，或者系点样去补习啊，咁即系造成一种大嘅压力。我如果咁样压力之下又失败咧，哇，咁啊更加唔开心咯，嗬 ，Dr. Mavis 嗬。所以我哋要学识点样面对失败，接受批评。问下大家啦，你有冇印象咧？有边个女明星系黑人？是第一个攞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呢， 我冇。是 不是 Halle Berry 啊，荷尔巴利啊。咁呢佢攞咗最佳女主角奖啦，但几年之后呢佢被提名金草莓奖。 你记唔记得 佢好劲 啊。讲先讲小背景先。咁金草莓奖呢通常颁俾啲咩人嘅呢？ 渣啲嘅。 好渣嘅。 渣啦。我系笑。我系笑嘅。 我系笑啦，挖苦啦。咁个奖呢专系颁俾啲荷里活明星系好演技好渣嘅。 颁俾啲烂片嘅。 烂片冇错啦，通常唔收得嘅。通常啲荷里活明星系唔会出席。 攞嚟笑嘅。 但系当日荷尔巴利呢状态十足，系着住靓衫去出席。咁当台上宣布今年金草莓奖最佳女主角就是 Halle Berry， 她好惊喜，扮到好开心上台。但最底细咩呢，就是她将几年前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明星女明星仔拿埋出嚟女演奖。咁你记得当时佢讲乜嘢？佢仲喺度搞烂嘅，哎呀真係我话好开心好惊喜啊！跟住台下啲人喺度哇苦笑啦，跟住仲。用一用啲觀眾，用你自己嘅，佢作為自己嘅經理人話：下次唔該你幫我再揀到電影，唔好再揀到咁爛嘅片啦。咁大家嘻嘻哈哈去笑啦。咁但係到最尾咧，佢真係語重心長講一句説話咧，全場靜曬。跟住第二日報紙頭條咧，係冇一份挖苦，係反而好尊重佢嘅，係啊讚佢啊。咁你知佢講咩咧？佢話咧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媽已經教咗一樣嘢啦，就係咩咧？就係輸咗就係輸咗，一個唔能夠面對失敗嘅人。佢冇資格接受成功嘅，所以我今日我攞呢個獎，多謝大家。哇！ 將所有唔好化解曬， 係啊， 加分添， 接受啊， 係啊，最難得就係接受啊。你哋挖苦我唔緊要，就呢個胸襟氣概，就令到哇，全場啲人本來笑佢嘅，都尊敬佢。第日冇份報紙係笑佢嘅。 幻想如果佢發脾氣啊、鬧啊嚇或者咩，可能會第日咧一照舊笑，仲笑得勁啲添啊。 係啊，咁所以點樣接受失敗咧，都係好緊要。但係調翻轉問啦，點解人係咁難接受失敗嘅咧？當你衰咗嘅時候咧，有啲咩感受啊？通常？ 我覺得係對自己一個打擊咯，因為佢就係覺得自己冇用啦。另外個就係正如你頭先你都講，我就覺得自己冇面咯，係 咯，冇面啦， 冇面， 同埋覺得人哋會笑自己咯，即係喺人哋面前好似企唔起身啊，抬唔起頭咁。 係啦，咁會唔會有？係啦， 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會同身邊嘅人比較，點解自己咁失敗啊？點解嗰個咁成功啊？點解要當初要做啲咁蠢嘅嘢啊？責備自己， 責備自己，係 真 係 怪 自 己點解咁傻啊、咁蠢啊？點解唔可以醒啲、叻啲咧？ 係啦，當你怪責自己同人比較，覺得自己冇用咧，你會出咩咧？就係 shame 咯，羞愧咯。當你有 shame 有羞愧嘅時候咧，下一步會出咩啊？就係出現 fear 恐懼。咁當你有恐懼之後，要最尾就咩啊？就係三部曲，就係 avoidance behaviour。你会再逃避噶啦，你唔会再面对噶啦。所以啲人话咧，啊，香港嘅学生咧学英文咧听写读讲边一方面咧，我哋香港生咧最怕最容易逃避 讲， 系啊，点解嘅？ 因为佢惊人笑佢。 系啦，咁平时你细细个时候学英文嘅时候咧，你作文就算你需要都好啦，都系暗地老师改你嘅啫嘛。但系当你 啦，我都系我自己一个人知啫。 系啊，当我讲错嘅时候咧，老师即刻话俾你听，你读错音 grammar 咗咧，就即刻好多 shame。 同埋啲同学会笑咯， 系啊， 系啊，又会惊人哋笑咯。 系啊，所以见到就系、是，哎呀，我哋理解咗就系、是，原来咧，当我哋遇到失败嘅时候咧，爸爸妈妈、老师，如果你用好多 shame 嘅 language， 好多羞辱嘅说话去讲俾小朋友听时咧，佢只系出逃避。佢就唔會成長噶啦， 寧願唔接觸嗰樣嘢。 係啊，咁所以咧，想要教大家咧，其中好好嘅練習就係咩咧？就係、是、celebrate making mistakes， 就係慶祝失敗。 哇！聽來呢句説話好矛盾喎， 好個失敗， 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個女明星咁樣嚇。 係啊，就係點樣做咧？爸爸媽媽可以試下每個月咧安排一次食飯嘅時候咧。大家一起分享失敗的經歷，然後 choose the best mistake of the month。 哇！呢個正喎， 係啊， 想搞啊， 要啊，唔單止小朋友分享，話爸爸媽媽都要分享，話就每人輪流咧聽你講。我今個月咧做咗啲咩衰嘢？哎呀，衰咗啊！不過唔緊要，就係我從中咧，我學到啲咩嘢，我對自己了解多咗。爸爸分享完到媽媽，媽媽完咧先到小朋友。咁大家聽嘅時候發覺，咦，原來就算爸爸媽媽都唔係咁 perfect 嘅喎， 同埋錯咗都唔係咩大不了啫。 係啊，可能就唔係出 shame 咯，而係出咩啊？接受 honor， 然後跟住咧，大家聽完之後咧，就係選出 the best mistake of the month， 然後一齊去慶祝。譬如嗰晚黑食餐好嘅，譬如媽媽贏咗啦，阿媽中意食咩啊？中意食壽司，今晚黑就食食壽司。咁 你實贏啦， 如果 你贏咗， 喂，我真係諗起，我最羞恥咧就係播錯口水歌。我講真嘅， 係啊， 響呢一度咧，有一次我 梅艷芳嗰只《賣身一天》，賣身， 我覺得我真係嗰一日咧，真係無地自容 嘅。點解我唔覺嘅？ 因為嗰次仲要係一個 tribute to 阿妹姐嘅，咁佢好，因為佢嗰次咧就好急咁樣攞咗只碟翻嚟，咁但係因為嗰碟冇 mark 名嘅，咁但係一播咧，原來嗰個一隻再唱嘅歌曲，即係另外啲歌手翻唱嘅，就唔係妹姐。咁就當時我哋當然係噓佢啦，咁就 唔止噓。是恥笑啦！ 咁你嗰阵时候个感觉系点样？ 好难受。 点解难受啊？ 做错事咯。 但系你成日都系， 即系自己都要怪责自己嘅。 唔系嗰个错系错得我原谅唔到自己啊！ 唔紧要， 因为系一个低级嘅错误，系咪咁讲？ 系啦。 即係其實錯誤你都有分低、 高級、中低係嘛？係啊，咁啊唔緊要，就係總之我能夠面對啲失敗嘅時候咧，就點樣慶祝就係咩？就係我從中學到啲咩嘢，下次再做得好啲。 有啊，我依家咧所有碟咧，我幾乎都係聽嘅，全部聽曬。 咁啊好啦， 我有懷疑 啦， 咁 就 我有懷疑咧，我問 佢再 double check 啊，係 啊，好似係啦，上個禮拜有啲歌啊， 同埋 英文歌、中文歌都。 我又想問一樣嘢，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唔單止講緊我就係大家會去。面對失敗的時候嘅話，去用一個不同的心態同埋一個方法，會唔會其實有時嘅話就係幽默感？係 啊，有時 即 係四兩撥千斤， 係啊， 所以我欣賞蕭芳芳嘅。蕭芳芳，你見到知耳仔聽唔到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平時接受訪問咧，就係佢係好有 sense of humor， 即係四兩撥千斤，呢個就係要學習嘅幽默感。咁我都想講咧，就係我眨眼做呢個節目咧，已經係咪第七定第八個禮拜啦？我自己有時都檢討，即係上個禮拜我又講錯嘢咧，我先講多。商場名、餐廳名，或者自己啲嘢，哎呀，最我自由幾多？但係當我發覺自己講錯時咧，人之常情，哎呀，自己點解咁論盡㗎？但係咗唔緊要 ，I learn from the mistake。今次再講得小心啲，咁我發覺每個人都會犯錯嘅，最緊要就係咩啊？我從中學習到啲咩，下次做得更加好。 我聽過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好嘅，有時候你做一啲現場嘅 show show 又好啦，或者去做一啲司仪又好啦，即系去出到户外做都好啦。咁有句说话咧，就系话错唔紧要，系错咗你点样去兜翻，因为有啲错误咧。你人哋唔知嘅，係你自己知嘅啫。咁你只要兜得好，兜得翻咧，基本上人完全唔知你錯。又或者好啦，就算人哋知道，但你兜得好，咁咧人哋會拍手嘅。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嚇，嗰、那個金草莓像啦，亦都試過有一次咧。我記得阿小鳳姐開演唱會啦，咁佢要落去後台換衫啊。咁點知咧，佢跟個 FM 跟下咧，原來跟錯咗，要行翻出嚟，大家喺度笑啦。因為佢本來應該後台換衫，佢行翻出嚟，佢就話跟錯男人啊，好慘㗎，咁樣。咁啲人就拍手，即係覺得哇兜得好喎！佢本嚟好瘀嘅，因為佢本嚟落頭換衫，跟錯咗 FM 上翻嚟，跟錯男人嗱，有時好慘嘅。 哇，好嘢喎，幽默。 咁就完全笑曬啦，大家。 都想 Matthew 話，其實咧有時會唔會覺得嘅就係我哋日常嘅一啲可能係教育裡面啦，又或者不論係讀書嘅或者係屋企嘅，都會有一個情況嘅就係、是、我哋會成日嘅就係、是叫人哋去欣賞對方嘅優點，就反而冇话即系要点样去面对，可能系面对失败方面嘅话，我哋好似喺呢一方面嘅话系少啲去讨论，或者系少啲喺呢一度嘅一啲教育，其实会唔会有一个咁嘅情况会出现咗？ 即系好多时候欣赏人哋嘅优点，欣赏唔到自己嘅缺点定系优点啊？ 即系其实有时系净系让别人会睇到自己嘅优点咯，吓、即系呢啲会唔会喺教育上面嘅话，我哋成日都会就即系应该话，我哋成日都好赞颂嘅就系成功，系、啦，我哋冇乜点样去教人哋要去面对失败，即系等于我哋成日都会叫人哋嘅就系进步，一定要进步，但系 点 解我唔可以退步咧？ 系啊， 又或者佢就翻落嚟嘅时候，我哋系冇教人去点样， 所以我哋可以参考咧芬兰，芬兰咧有一日咧，成个国家都会庆祝。叫咩咧？失敗日嗰日咧，係啊，就是、全國嘅市民咧，就一齊去分享自己失敗嘅經歷，好讓自己唔會俾失敗咧去支配自己。大家將咩啊？將你衰嘢攤曬出嚟，一齊去慶祝啊！係啊，個細佬啲國民咧就將自己啲衰嘢咧，就大家嗰日咧就一齊將自己做得唔好嘅分享嘅。咁呢個感染到咧，好多學校咧推行係咩啊？失敗週啦！我知道香港一間小學做緊嘅，就成個禮拜咧唔使上堂去 display 咩啊？就係、是、你今個嚟衰。嘅嘢攞出嚟，從中學到啲咩嘢？係啊，重點唔係我錯啲咩、衰啲咩，而最後一步就係我學到啲咩，下次做得更加好、更加漂亮，呢、這個好緊要噶。咁我記得我通常學校咧都會有啲咩謝師宴嘅，收好多禮物。通常啲禮物就係杯啊、album 啊呢啲啦，鎖匙扣啊， 唔等使嘅嘢。 收過一個最有意思嘅禮物就係、是、啲學生咧係 form seven 嘅，佢將 lego 咧砌咗學校出嚟，送俾啲老師啊、神父啊。话啲工友，佢话点解咧？就因为错咗，可以拆咗佢，再砌过啊！咁、我就话呢、這个嗰七年入边咧，老师容让我哋犯错，从错误之中去学习，所以砌翻送翻俾你哋。咁我多谢你哋咧，就系、你哋对我信任，你信任我哋咧，唔系因为我哋唔去犯错，而你容让我哋犯错，你相信我错误之中咧能够去改善。 其实如果你讲到呢、這个砌过呢啲胶粒粒咧吓，其实我因为我仔好中意砌呢啲嘅，咁咧我仲觉得佢将所有砌完之后拆咗佢咧，原来咧混埋一齐又可以试下砌其他嘢嘅，即系人生其实有好多个可能性，唔系净得一个可能，唔系净系砌只船，唔系砌只飞机，原来拆咗佢之后咧捞捞埋埋，可能又可以用你自己想象力再砌啲新嘅东西出嚟都得。 系啦， 呢个我自己嘅解读啦。 不如我哋试下做一个练习啊！呢、這个练习咧唔使合埋眼嘅，学生又好，或者家长都好，大人都好。如果我邀请你哋咧，你譬如我当你学生先啦，你今年读头先个听众系点 form four 系咪？如果你拣一科目咧，你觉得自己好困难，佢冇信心嘅，譬如举例啦，你中文科觉得系杀手嚟嘅，好难嘅，你系拣中文科咯。你揀科之後咧，就同自己講：嗱，如果大人嘅咧，你揀最近一個經歷，你覺得自己失敗嘅，你成日想逃避嘅，唔想面對嘅，我想問下你啊，如果你三年之後啦，或者兩年之後啦，考公開試，你要做得好好嘅，你希望考到好好嘅成績，你希望攞到咩成績咧？譬如個學生話：我希望兩三年之後咧，我中文科攞到level five 啦。咁考個問題就問：如果你想達到呢個目標，或者大人你想做嗰樣做到個水準嘅話咧？你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一些东西，你会改变些什么？我想说这个练习很简单，但是我想说的是真人真事来的。那学校的老师是中四班主任， 第一個學期就跟學生講，嚟緊三年真係唔好意思啦，我跟足你哋教足你三年中文。咁我想要你做一樣嘢，好簡單，就係攞張紙寫低，你希望三年之後，你而家中四啊嘛，三年之後你 DSE 攞咩成績？咁啊，其中學生就寫低，我唔求高噶啦 ，level 化我已經好開心噶啦。咁跟住每個老師就問每個同學，你要達到理想嘅成績嘅話咧，你需要改變啲咩嘢？好讓三年之後咧，你能夠達到呢個目標啊？咁咧，學生寫咗幾樣嘢嘅。第一就話，我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唔輸得嘅，因為爸爸媽媽唔俾我認輸，唔俾我衰嘅，所以希望自己呢三年咧學識面對失敗。第二樣嘢咧就係、我係一個好容易消沉嘅人嚟嘅，我唔係打逆境波嘅人，我希望呢三年咧學識面對失敗，能夠堅持落去嘅。咁我立每個生寫完之後咧，這個老師咧收翻曬每個生寫嘅嘢。三年之後，就好似聽日放榜一樣，放榜之後咧，個老師將 DSE 嘅成績同埋三年前你寫過嘅嘢， 比對一下， 俾翻學生。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估呢個學生打開個 DSE 成績，你估佢見到中文科落到咩成績？佢攞唔到 level 5，不过佢冇伤心难过，因为系攞到 level 5 double star 五星星，仲要系所有科全部都系五星星。佢系上当年其中一个状元。咁我想讲呢、這个老师个练习好简单，但系咁简单练习就系将个学生个心态有一个 fixed mindset 转做 growth mindset。 嗯，所以无限可能， 心态好紧要嘅。 哇，非常之好啊！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学习下点样呢个人生里边咧由呢个 fixed mindset 变成 growth mindset， 每一样嘢都再进步、再进步、再进步，无限嘅可能。 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二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哈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欢迎徐思豪中医师， 外号徐 Sir。 欢迎徐 Sir。 你好， 思豪。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仔就说，我们在个节目里面的话只是提就是徐 Sir， 他就找不到徐 Sir。 我们找到徐克，或者是找了就是或者就是徐浩盈，这样就不好了。 我们身边的徐 Sir 就是注册中医师徐思豪。 欢迎徐 Sir。 好啊，几开心笑到啊， 应该嘅。好啦， 这个时候梗系要开心笑下啦，轻松啲啦。 你讲得啱，因为我哋都系啲担心，因为好多时候咧都可能会睇啲社会嘅新闻嘅话咧，都会担心嘅，就系其实呢一排系咪因为同天气有关咧？ 太热，啲人 好多时候去到成34度啊，又或者又打风啊，之前又更加焗啊。其实咧，我都想问一问阿徐 Sir， 我哋人嘅情绪，又或者好可能嘅就系压力，会唔会其实同个天气都有关？ 同埋内热去到内几多度咧，有冇影响咧？ 点样内到几多度啊？ 即系内忍耐个温度。 系啊，你意思系咩？ 即系忍耐温度。 我忍耐你嘅啫，其实好低嘅啫。 我即系你觉得边个温度系即系危险噶？ 嗱，首先咧就应该咁讲嘅，天气咧喺中医角度咧就会有机会影响嗰个情绪嘅。 系， 因为你热嘅时候，自当然。个阳气就旺盛，身体个功能表现就会活跃。 系 咁，如果香港地咧，我哋工作又时间长啦，休息又少啦，跟住又中意，可能有啲人中意食啲热气燥火嘢， 又辣啊， 系啦，再撞上嗰个天气一嚟，好似而家真系30几度嘅咧，再加上有阵时沤风啊，又潮湿咧，嗰条气又唔顺咧。咁真係嗰個心情就會比較即係容易會離火， 燥 即係三句唔埋兩句咧，就好多時候會有啲有啲即係行為啊。 係 咁，所以咧喺中醫角度，天氣有關啦。調翻轉，好似喺秋冬天氣咧，比較涼啲，佢就比較喺即係憂愁啊、抑鬱啊嗰邊嗰種表現咧，就產生出嚟嘅。 係， 因為個人嗰個陽氣亦都冇咁旺，外邊陰寒就將我哋個身體嘅功能咧，亦都 會有一種下降嘅現象， 上凍悲秋啊！ 冇錯冇錯，所以即係話季節性咧係有影響到嗰個身體嘅狀況。咁特別咧喺個情緒上邊咧，中醫角度就主要同個肝同個心呢兩個臟腑係有掛鈎嘅。 嗯， 因為成日我哋都話啦，心水不寧啦，夜晚 心火盛， 冇錯，瞓得唔好。夏天咧再加上因為我哋曬，出汗多，咁汗為心液。咁即係話汗水流失咧，就會減少咗我哋心裏面嗰個滋潤住嘅物質。咁個心唔得滋潤嘅時候咧，個心火就會容易亢旺。 哦， 係啦，咁個人就會好似夜晚就算瞓覺個質量咧都會差咗。 係啊，會啊， 易醒啦，發夢多啦， 會啊， 或者碌。 我琴日先發夢見到你。 哦，感激你， 真係啊， 係啊， 賣家啊。 所以咧，即係你夜晚有陣時你入睡嗰下咧，好似难以入睡， 系啊，碌嚟碌去， 喺度转晒圈咁样。咁如果你遇到个人有一种嘅反应咧，就系心烦，好似有一种啰啰挛嘅反应，成日都唔知喺度掹边一样嘢嘅咧。咁呢一个现象咧，系中医角度就归个心。系啦，咁如果歸個心咧，你又可以留意一下自己，譬如話我伸條脷照下鏡，條脷尖嘅地方可能係明顯好紅嘅，甚至乎咧有啲一粒二粒嘢升起咗嘅咧， 白色嗰啲啊， 佢紅色嘅， 唔 係，哦起火， 你講嗰啲脷胎， 係啦，喺個舌尖好似士多啤梨咁樣，一點點紅色咁樣升起咗嘅，咁呢一種現象咧就心火盛， 哦， 心火盛咧就記住，首先咧就要避開一啲熱氣嘢先，特別係啲煎炸。炸嘢啊、火鍋啊、燒烤啊，甚至乎荔枝啊、榴蓮啊，因為一食咧就潑起佢個火。 我琴日先食咧， 咁你食咗係咪覺得 瞓得唔好咯？所以發夢見到你， 真係撞火。 因為我知道嘅就應該要睇一下嘴唇，你明嗎？係啊。 所以咧，我哋就要諗啲乜嘢去清翻呢啲心火盛嘅現象。嗱，以前傳統咧就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咧，就用啲蓮子心焗茶飲。咁啊，有陣時候咧又話煲下。一啲就係竹葉卷心，係啦，煲水飲。竹葉卷心即係去到啲竹葉，佢啱啱長出嚟，仲未攤開嗰塊竹葉嗰條嗰個竹心。 最嫩 係啦，最嫩嗰支冇錯啦。 竹葉卷心 就掹掹嗱，當然啦，我哋就唔會特登走去掹嘅，因為你路邊草咧好多時候有機會有啲即係防蟲啊或者滅蚊油啊嗰啲，咁就唔啱嘅。但係藥材鋪我哋要買咧，就可以買啲竹葉。翻去咧就煲水飲咯，咁啊煲竹葉咧就有陣時單一味嘢咧就好寡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加多一隻叫做麥冬，麥冬，同埋咧就落多幾片甘草， 咁 如果我俾個份量大家參考嘅咧，就竹葉咧我哋如果煲一壺茶水嘅， 係 一家人都可以飲得嘅，竹葉我哋就用三扎。一扎扎嘅，用三扎，系啦，好細嚿嘅啫。麥冬咧，我哋就用五錢，甘草咧，我哋就可以落四至五片。咁啊，水咧，我哋就用兩公升。 哇，好多喎，可以煲埋。煲幾耐啊？ 系啦，煲二十分鐘。 哦， 咁快？ 系啦，至到三十分鐘之內都 OK 啦。 甜甜地、甘甘地嘅。 甘甘地同埋好清嘅。咁由於咧，我哋就係有機會曬啦，而家呢個天氣又加上又出汗啦，咁個人流失咗。所以咧就引致嗰啲虛火喺個心煩住咧，鬱住不安啊！ 係 咁個人一煩一躁咧，就瞓覺質素就會差， 會掹咯， 冇錯啦，即係自己掹啊，冇原因嘅。 係啊，我知啊，我成日都係咁嘅。 有冇扯自己？ 但係當然我有原因嘅，有啲係有原因嘅，但係呢啲就冇用啦，係咪？ 唔係有原因就好過冇原因嘅，你揾到個原因解決。 唔係啊，冇原因嘅咪就係飲你頭先所講嘅嗰個竹葉啊，再加麥冬啊，加甘草咯。 係啦，咁佢個作用。咧竹葉咧就有清心除煩， 麥 冬咧就有滋陰，可以有幫助我哋生津。咁而甘草咧就可以味甘調和，就有利我哋嘅咽喉。咁由於啦，有啲人當個心煩嘅時候咧，嗰、那個脈搏嗰、那個心跳咧相對快。系啦，嗱，正常人咧就大约一分钟系64至80下，咁如果超过咗85下或以上咧，都系属于快。 咁我哋就即係將佢煲水飲咧，個人就可以減慢嗰個心跳。咁當你諗下個心點解會，我哋中醫角度咧，心主神志，心個人個心神嘅意志各方面咧都同個心有關。如果而家咧嗰個心跳，因為天氣熱啊，或者我哋個人煩躁，佢嘣嘣嘣嘣嘣嘣嘣，係咁將啲血咧就谷谷谷谷谷上個頭，咁個頭咧啲氣血就會湧塞。咁啊，跟住唔順通咧，個人就會有啲好似猛疹啊呢啲煩鬱。咁但係相反啦，如果用咗個竹葉去清咗啲心熱，麥冬又可以制約住嗰個心跳過速嘅現象咧，咁個人就平和咯。咁平和咧就自不然就冇咁多即係個人好煩啊，好猛啊嗰種感覺嘅。咁但係都要注意一個點咧，佢始終都係偏有啲涼。咁所以如果有啲人手腳冰凍啦， 即係欣嗰啲咁樣係咪 冇 頭先係囉，佢手成日都凍冰冰嘅。 即係 佢咁似女人。 冇錯啦，有啲人呢仲有佢消化嘅表現係唔夠好嘅，係即 係即係 Brian。 係啦。 我哋兩個都有。 咁同埋呢仲有個問題就係佢個人心跳本身就慢。 哦， 佢本来都系得六十下左右嘅，咁你就唔应该饮呢个住啦。 哦，咁可以饮。 因 为 呢种嘅人就应该会比较少啲呢啲问题嘅，系啦，佢冇咁多个猛。如果有嘅咧， 即 系 阳气冇。 佢可能系相反，佢可能唔系心嗰边，系肝嗰边啊。佢可能系有啲肝郁嘅问题因素嘅。咁所以咧，如果嗱呢一种嘅就适合喺而家夏天晒过啊，面红红啊，食个热气啊，跟住个人咧就瞓觉真系瞓得唔好，成日都好猛疹興咁就可以用。咁當然啦，有啲人我哋講咧就同個肝有關嘅。咁同個肝有關咧，就反而係同一啲即係情緒啊、環境啊、壓力啊、周邊嘅一種現象、生活因素、壓力因素就唔係天氣為主要。 哦， 係啦，嗱，天氣就影響個心多，因為熱夏天同心相應。但係嗰種就自己猛。但係如果同個肝有關嘅咧，佢就唔係猛咁簡單，佢就即係可能會有啲抑鬱啊、焦慮啊，或者係甚至乎可能鬧人啊、狂躁啊，係啦，即係會有呢一種叫做即係一種猛就你猛自己，但係肝火性嗰種咧，佢就會開槍鬧人嘅。 哦，明， 即係你無端端行過去都肥你兩槍嘅咧，咁呢個就有機會係 咩啊？咁咪打佢咯， 係啦。 我對你咪咁， 所以 我明啊。 先嚟口角計而動武嘛，咁佢喐手喐腳， 唔得， 係 唔得，係唔 係啦？但係嗱，中醫角度手腳四肢啲筋咧，就同個肝相應。 咦，原來有原因㗎。 所以佢喐手嘅話，好可能就係個肝。 所以肝一旺咧，啲筋咧就即係喐啊，起風啊，起火。即係熱極生風， 即係要抒發出嚟。係 啦，佢要咁樣去喐啊，咁所以咧，點解會喐手喐腳嘅原因咧，其實都係啲肝火旺。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諗下，即係點樣去舒緩嗰個情緒啦。當然啦，即係不論係心火又好，肝火又好啦，你遇到嗰個情緒當其時嚟得好緊急嘅情況，即係點樣可以？帮自己 平 复， 系 啦，你唔通你即刻都唔会即刻焗到杯茶水或者煲到啲竹叶茶？ 咁有冇有个穴位一揿？ 系啊，即系 穴位 急滞， 穴位系可以，不过咧我哋会尝试用多啲用调息啦，即系调息嘅调节呼吸，系啦，我哋都系以点样都系深呼吸， 心平 气和，用腹式呼吸吓，即系要坚持去做，可能系一分钟里边，我哋要做十次呢一个深呼吸，令到自己一个人咧嗰个气机咧就要畅达和顺，因为气顺个神先至会安宁，个气唔顺咧个气冲咧个神就会乱。咁如果你当时都知道已经系有一种咁样嘅情绪嘅情况，一下子你控制得唔好自己咧，好多嘢就恨错难翻啦。 系啊，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谂下计。咁当然啦，譬如话。我哋真係可以按下穴位嘅。 按邊度啊？ 如果穴位當其時，我覺得自己好猛，我真係好唔知點方 向。我知啦，但我想幫自己啦。 我哋就揸住個拳頭嘅時候， 左右手都得。 係啦，左右手都得嘅。個中揸住個拳頭嘅時候，嗰隻中指嘅指尖指住我哋手掌嗰個位置。 冇錯。 咁嗰個位咧就叫做勞宮穴。 勞宮 穴。勞宮係啦，勞宮。咁我哋係我哋一個叫做心包經嘅穴位嚟嘅。咁當我哋用力去咪佢嘅時候咧，係啦，咁佢就會有一種。 種痹痹痛痛的刺激感。 嗯， 咁呢個穴道咧，佢就可以幫助我哋有一個平復心神。即係對於古代嘅以前咧，就用喺一啲叫做癲狂嘅病症。 嗯， 因為癲狂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心火盛啊，或者肝旺刺激個心，係啦，令到個人咧神志異常，神志混亂。 嗯， 好多時候咧都。神志個，可能你當時做咗一啲行為啊，可能你醒翻之後，你唔知道發生咩事，有啲人就稱呼叫做斷片啦，係嘛？咁但係亦都可能喺你所謂神志正常嘅時候，你唔會做呢個行為嘅，但係興奮過度啊、爭吵過程啊，一下子過咗火咧，個人就有機會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刺激勞宮呢個穴道，去將佢嘅心火咧減落嚟。 呢一種就係火遮眼。 可以咁講， 可唔可以咁講啊？係有隻火遮眼， 即係你一定要揾辦法點樣去平復個人， 就可以試下呢個穴。 冇錯啦，用呢一個咁樣嘅勞宮穴。咁啊，除此之外，好出名嘅，譬如話合谷穴啦，有痛嘅嗱，譬如話你撳落去嗰啲穴位咧，佢會好敏感，好有刺激性嘅。咁你都可以令到個人咧就產生有一種叫做射嘅現象。嗱，我哋按落去感覺舒服嘅一種按摩手法咧，就叫做補。如果刺激落去係强刺激、大力酸痛嘅，咁个就叫射 射 系啦，射走咗我哋嗰个身体啲火，因为你要用你嗰个身体嘅能量去抵受住呢个刺激啊嘛，咁你嘅身体就会减弱落去咯。咁所以啦，你譬如话合谷或者系劳宫呢啲位置，点解我哋唔拣喺脚板底涌泉都得噶？或者 唔方便咯， 冇错啦。你当其时你点样即刻 除下 咧？ 除 要你掟我啊，仲嗌交啊！ 所以嗱，若然呢一個係一個方法，咁當然啦，有啲人咧佢本身個生活嘅習慣或者佢個人嘅性格或者個環境，都係容易催使到佢有種咁樣嘅慣性嘅情緒嘅。咁其實都要自己揾方法去幫自己嘅。 有冇啲湯水啊，或者係啲茶飲啊？ 湯水咧，我哋會可以試下用一隻譬如話百合啦，蓮子啦，跟係啦，蓮子百合本身咧就有幫助平復心神嘅。咁我哋咧就再加一啲有滋陰嘅好飲啲嘅元素啦，我哋可以落個螺頭落去啦，係啦，加啲淮山杞子啦， 哇，正喎、 咁就煲嚿豬展啦。咁呢啲咧其實就係一種有滋陰係有保潤翻我哋身體嘅內臟，咁啊令到我哋嘅心情咧就會比較平和啲咯。咁因為個人唔起火，咁自不然就冇咁猛啦嘛。咁但係你亦都可以手袋裏邊就袋一支藥油啦、香薰油啦，你覺得舒服嘅，因為你有 個鼻 唔舒服就即刻出隻手俾自己聞下，起碼都醒一醒先，個人條氣好似順啲咯。咁所以呢一啲咧最緊要嗰句啦，如果係真係經常性避手。一啲情緒有擠壓住一個心情嘅咧，都係揾啲相關嘅家人啊或者朋友咧放鬆下傾下偈，咁就會好啲。 明白，借支油嚟查先。 多謝曬今日，唔該曬徐 Sir 同我哋都分享咗嘅就係有關嘅，有兩種啊嚇， 又 講緊嘅就係嗰種嘅就係 心 嘅， 同埋肝火。 肝火。 OK，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約定你再見，唔該曬徐 Sir。繁星鋪滿天，照見戀愛前奏，已出走半天，各個街角行。仍然不够，若性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甜甜的夏日下，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轻行最初失见，为善良眼风里共舞，在漫漫地世间枯燥里继续，再永续与你抱拥。四千张信纸里写满情意。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啦、啊 哎。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北京市连日暴雨成灾，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六点，共造成十一人遇难，其中两人在抢险救灾期间殉职，他们分别是一名消防员和一名乡镇干部。另外有二十七人失踪，包括因抢险救灾失联的四人。北京市门头沟区灾情较严重，至今有四人丧生，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完全中断，有列车在中途被困，军方派出四架直升机到当地展开救援任务。随着雨势减弱，气象台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西贡牛尾洲海域近日发现鲸鱼尸体，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主席郑家泰表示，鲸鱼有两至三个颇大伤口，相信是外物撞击造成，而一个疑似新伤口，皮开肉裂，相信鲸鱼面对好大冲击力，短时间之内遇上突如其来事件，他形容是可悲和遗憾。郑家泰话，团体曾经向政府建议设立禁船区，但政府部门表示做不到。他承认设立禁船区是有难度，但如果有决心做，绝对可以做到。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部总管长黄永康表示，正全力进行鲸鱼解剖工作，采集样本和血液，以确定死亡原因。又说，借鉴今次事件，市民不要再进行非必要观鲸活动，要多从教育着手，在大自然要互相尊重。北角丹拿花园朝早发现野猪，渔护处人员到场处理。警方朝早近八点接报，丹拿花园泳池范围有一只大约一米长的野猪出没，在泳池徘徊。国家队在成都大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取得银牌，今日暂时在射击项目取得一金一银。由胡海、张炳森和徐展翼组成的国家队在决赛与南韩同得1742分，但由于内十环数量较少而屈居亚军，季军是印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直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7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7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升一点。接着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22升1.6，腾讯控股355元升6毫，盈富基金20.6升6仙，阿里巴巴98.85升1.35，快手69元升8，美团146.5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50仙2系跌 系升两仙二，小鹏汽车83.1跌3.65，比亚迪股份276.8升个二，东方甄选41.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2.7，瑞士法郎0.873，加元1.323，人民币7.167。英镑兑美元1.282，欧元兑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6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3,389点，升217点。港金报18,2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6美元，卖出1,961.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希望听取你哋嘅意见，一齐为民生、兴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萧萧爱风势， 老公啊， 嗯， 帮我攞老豆个箱落嚟啊。 哦，好啊， 小心啊，个箱有啲重。 哇，真系有啲重、啊，咩嚟噶？ 全部都是老豆最珍贵的东西，包括我和他的回忆。 爸爸，你好吵啊，你这么吵我怎么温习功课？ 唉，摆翻低先。唉，咁呢阿爸，我靠吹所立揾食，我唔系咁样，边有饭食？咁要练噶嘛，冇钱冇饭食冇书读，咁点算啊？ 咁你可唔可以做第二啲工啊？我同学咧，阿慧娟啊，佢个爸爸系做主任噶，搵到好多钱噶。 咁我读得书少嘛，我咩都唔识。咁啊，唔系你阿爷教我吹所立，我都冇本事娶老婆啊，冇本事生你啊女。 但系咧，我啲同学笑我啊，佢哋话咧，我爸爸系吹埋咩啲滴打啊、蓝磨佬啊咁样啊，我觉得好丑怪啊。 冇饭食、冇衫着嗰啲就丑怪啦。嗱，小芝，我又讲你听啊，而家出边个世界啊，好难捞嘅，搵食又艰难，有嘢做有收入。 阿爸有饭俾你食，有咩唔好啊？我啊一技傍身，我啊唔惊饿死。 唔好啊，小芝最憎啊！爸爸吹啲嘢难听到死啊，小芝唔中意啊。 好啦，咁你唔中意我唔吹就唔吹啦吓。小芝啊，今晚呢有人结婚，请咗我个乐团去吹奏助兴。咁你妈妈翻咗乡下，不如你跟我过去好唔好 啊？爸爸，你又话唔吹嘅，你呃人啊！ 咩呃人啫？嗰位爸爸个好朋友，佢叫到咧，我唔可以话唔去噶，要助兴啊嘛。 唔好啦，我啲地方唔好玩嘅。 咩唔好玩啊？好多小朋友噶，又有好多嘢食。 那 个主人家咧特登咧开一台俾我哋个乐团。哇，你谂下，又有鱼啦，有鸡啦，有炒面啊、饭啊嗰啲。 唔系啊，唔中意啊。 哎呀，乖啦，嗱，你唔跟我去啊嘛，咁我留低你噶啦，黑掹掹。我唔知道有啲咩噶吓。 唔好咁啊，我小芝好惊啊。跟爸爸去啦，不过你答应承我喎。真系最后一次，好唔好啊？ 好。 哇，新娘好靓啊！新郎声声身怀呀，丑死鬼！哇，好多人俾利是爸爸。哇，爸爸原来都好威啊！爸爸，点解咁多人俾利是你同其他叔叔嘅？ 新娘新郎佢哋嘅爸爸妈妈赞我哋表现得好嘛，又热闹又开心，嗰啲叫打赏啊！嗰啲利是咪俾我哋咯。 哦， 听日爸爸带你食云吞面，饮美水，好唔好？ 好小芝有得食最中意嘅云吞面同埋饮美水，我好开心啊！多谢爸爸。 自从嗰晚之后，爸爸冇再吹啲打，我冇再俾同学笑。不过，我亦都好少再见到爸爸笑。佢每日早出晚归，有时我瞓着咗，佢都未烦。大个咗之后，我竟然对音乐产生好浓厚嘅兴趣。老豆知道我要考入去全国最好嘅音乐学院之后，佢好开心，仲流露咗久违嘅笑容。我去音乐学院面试嗰一朝，老豆煮咗碗面俾我食，仲俾一封利是我，叫我代好。佢话系会保佑我顺利考入去 嘅。老豆，我出去啦。 嗱，记住吓，用心吹奏，咁咧先可以感动到啲考官。佢哋咧先听到你想表达啲咩心情，你明唔明啊？ 明， 记住啦。 去到大学面试，见到好多同学都等紧，我嘅心情都有啲紧张啊。呢、這个时候，有一个好高好高嘅男仔走埋嚟。 你好啊，你又系嚟面试噶？ 系啊。 哦，我叫宋清风啊，你呢？ 叶小芝。 啊，是啊，你玩 sex 风噶？好少女仔玩过噶、啊，同埋你够气吹咩？ 梗系够啦，唔系点吹得识呢个 sex 风、啊？因为其实咧，我都好喜欢 sex 风嘅音色，佢好丰富啦，就好似弦乐嘅声音咁样，富有哀伤嘅特质，又可以演奏高涨嘅情绪。佢除咗古典音乐之外，亦都适合演奏呢一个爵士乐。 嗯，果然好有见地、啊。你屋企系音乐世家嚟噶？ 唔可以咁讲嘅。 我有屋企人都有玩开，不过唔系啲咩嘢噶。啊系、啊，你玩咩乐器噶？唔见你攞住嘅。 哦，我玩锁钹噶。 锁钹？乜而家仲有人玩嘅咩？ 有啊，梗系有啦。你知唔知啊？锁钹咧系中国乐器之王，因为无论你悲伤啦、开心啦，吹锁钹都可以吹奏到出嚟嘅，甚至咧可以吹超过百种雀鸟嘅叫声。 嗯， 因为锁钹咧佢音色好嘹亮，穿透力又强。所以无论面对其他一种乐器都好啦，或者一个乐团啦，只要锁钹一上场，所有嘅乐器都会即刻俾下去。 有冇咁犀利啊？ 梗系有啦，我唔怕同你讲啊。我咧系生长喺一个穷圈僻壤，几代人咧都系以务农为生嘅，字都唔识多一个。直到我阿爷嗰代啦，因为屋企太穷啦，俾屋企人送咗一个乐团，就跟咗一个师傅学吹锁钹。旧阵时啊，农村啲人咧，每逢过时过节啊，或者有人嫁娶婚事咧，都会中意请一班乐师嚟吹锁钹咧，打锣打鼓热闹一下咁样嘅。 其实我都记得爸爸曾经同我讲过，除咗喜事，以前啲人办丧事都会按习俗请四个吹锁钹嘅人嚟送殡。假如碰啱过身嘅系有啲名望、德高望重嘅长辈，屋企人仲会请16人翻嚟吹奏一曲《百鸟朝凤》嚟送行。不过我一直都未有机会听过呢一首《百鸟朝凤》。 估唔到你对锁钹都有啲认识噶， 知少少咁啦。 啊，锁钹咧系中国好传统嘅乐器，文化同埋历史意义都好重大，所以咧我想对佢认识更加深，我想传承落去啊。 听完宋清风讲之后，我开始对老豆吹嘅锁钹有另外一种谂法，另外一种见解。咁多年嚟，我误解咗佢，老豆，对唔住。 啊，五个同学之后咧，就到我面试啦。叶小芝同学啊， 系， 你知唔知道边度会静啲啊？我想准备一下。 呢度边度静啲啊？前面啦、啊，行出花园啦、啊，嗰度应该会静啲噶。 哦，唔该晒。 其实喺呢个时候，大部分准备面试嘅同学都各有各忙，调音嘅调音，演奏嘅演奏，十足街市咁嘈，直至到一声嘅长啸划破长空，全世界都静咗落嚟，因为传嚟嘅是一首我从未听过的天籁之音。全世界的人都将视线投向宋清风的背影，搞到他拧转头来望过来的时候，被这个场面吓到呆了，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就连其中一个考试的面试官都出来叫他不要再吹，免得他会影响其他同学。原来吹奏锁钹都可以咁好听，我对锁钹越嚟越喜欢。同一时间，我对于宋清风亦都越嚟越有好感。我知道我已经爱上咗佢啦。清风啊，其实我爸爸以前都系吹锁钹噶， 真系噶， 嗯。 为什么我之前没听你讲过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喜欢他玩这种乐器的。我觉得很古老啦，很老土啦，根本就追不上时代。直至到我听到你的演奏，我开始重新认识这种乐器，重新认识我爸爸。 那你爸爸是怎么称呼的？他之前有没有自己组班啊？ 他是叶何森啊，他曾经有自己组班的。 哦，叶家班。 是啊，诶。乜你都有听过叶家班咩？ 梗系有啦，叶家班咧喺潮汕一带都算出名噶。我嗰阵咧仲有谂过，如果有机会跟班主学嘢就好啦。不过可惜啊，一直都冇机会。估唔到而家终于有机会可以亲自向叶师傅讨教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小芝。系啦、啊，小芝，你可唔可以带我见一见你爸爸？ 可以啊， 就呢个星期六啊。 嗯， 我同你一起翻去汕头探佢啊。 好啊，咁啊真系太好啦，小芝，多谢你啊。细伯你好， 喂 我系宋清风，系小芝嘅大学同学。 啊，你就系清风啊？ 系啊系啊， 阿小芝啊成日提起你，啊几靓仔。诶，坐，你嚟嚟嚟， 细伯细伯， 唔好意思， 我带咗水果送俾你，请笑纳啊。 唔使咁客气啦， 要嘅要嘅， 清风啊。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似演话剧背台词咁？你随便啲得噶啦。 佢、哦、斯文啫嘛，系啦，当自己屋企坐嚟，我斟水俾你哋 吓。好啊，好啊。啊，系细伯啊，我想问咧，你以前系点样跟师傅学嘢噶？辛唔辛苦噶？其实、 啊、学嘢梗系辛苦啦。头一年咧，我仲记得。师傅根本都冇俾我掂过嗰支锁篮、 啊， 你想学啊？慢慢啊！ 咁你嗰阵时每日点样过啊？系咪要帮师傅洗衫煮饭咁噶？ 呢啲闲事啦。每日天蒙光咧，师傅就叫我攞一支高过我成个头咁幼嘅水管，你知唔知做咩？河边嗰度啊？ 吓、 啊， 攞支水管去河边做咩啊？ 你唔知咧，师傅话每朝去河边。啊！你饮桶你知点样啦？当好似饮桶咁，啜啲水上嚟， 啜啲水上嚟。点解要咁做啊？ 练气、啊。师傅话咧，哇，够气先吹得响噶，够气先吹得好噶。咁啊，除咗吸水练气咧，每日师傅咧，仲要我喺嗰个森林嗰度坐喺度听咩啊？听雀仔声。大半年之后咧，我啊差唔多分得出。河边几十种雀仔嘅叫声噶啦，一年之后，师傅认为我啊都好咯，啊打好根基，佢先至教我开始攞起啲锁篮嚟吹噶。啊，小芝， 嗯， 过嚟，哎。俾啲嘢你睇下先吓， 哇，好大箱，咩嚟噶？ 唉，呢箱嘢唔简单啊！ 啊， 你爷爷留俾我噶，而家我俾你保管啦，啊！ 老豆啊，爷爷留俾你嘅嘢，你继续保管啦、啊。我应承你，我得闲咧会帮你打理噶啦，你放心啦。 老豆而家年纪大啦，冇用噶啦，又冇记性。又唔知摆得几耐，阿清风如果佢又追锁立，交俾佢啦，佢用好过我用好唔好啊？ 老豆啊，我唔准你乱咁讲嘢啊！ 乱讲嘢，哎呀，唔乱讲嘢啦。喂，我问你啦，你同阿清风真噶嘛？会几时结婚啊？因为咁，我想揾埋我啲老友再组班啊。嗱，你结婚出嫁嗰日咧。我叶家班啊，兄弟们，我讲晒噶啦，个个应承晒，吹一首首本名曲，帮你送嫁。咁啊，老豆就冇咗件心事啦，放低啦，安乐晒啊，知唔知啊？ 三年后，我同宋清风结婚。老豆再组叶家班，喺我嘅婚礼度赠庆，清风好开心，因为佢同老豆同其他嘅前辈玩咗成晚音乐，老豆一样都好开心，好高兴，因为佢知道佢揾到知音人，一个懂得欣赏佢同佢嘅接班人。我终于都有机会欣赏到由叶家班十六人吹奏的锁立名曲《百鸟朝凤》。多谢你的清风，你为长埋黄土的爸爸送上最后